大家好啊！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啦。咁咧，今日我哋都仲系喺牛医生间别墅度录音嘅。 我想问一下阿花哥同阿笋哥点啊？呢排 阿花哥咧就阿花哥 call 捻咗四日冇复过。 系阿福 阿笋哥就翻捻咗广州，翻捻咗北京之后落咗广州，搞奥运啲嘢。 佢搞咩？全胜咗啊？ 唔系奥运屌閪大赛，唔系个捻嘅奥运香港嘅摄影 backup 嚟噶， 咁犀利 嘅？系啊，佢系香港嘅摄影 backup 嚟噶，即系中国嘅，即系香港区嘅摄影 backup 嚟噶。 哦， 好好劲啊，真系好劲啊！ 有人请佢哋咩噶？ 佢公司系，但系佢系公司经理啊嘛，即系佢系公司嘅驻东南亚嘅经理啊，即系驻香港驻亚太区经理。 咁睇下佢有 屌你啦！佢全公司得几个人啫嘛。 咁我即想睇下佢今次有咩拍到翻嚟。 冇嘅，冇嘢帶翻嚟，我叫佢影 下。拍啲咩翻嚟？ 帶啲咩翻嚟啊？睇下有冇啲女仔著泳衣啊，影拉毛啊。 即係嗰啲跑步嗰啲咧，咪將運動褲斷嗰啲。 係啊，將啲露露底嗰啲，鮑魚露出嚟嗰啲。通常啲跑手唔著底褲噶嘛。咁我哋今集講下集體回憶。咁咧，集體回憶咧，我哋細個咧就好中意做幾樣嘢啦。第一就係睇鹹濕書啦，第二咧就係中意夾鳩人啦。咁睇鹹濕書咧，我成日都諗起一樣嘢，記唔記得咧？以前睇鹹濕書好多嗰啲包租公啊、包租婆。就阿包租公咧，就阿包租婆就阿包租公去行船，咁咧我咧就 包租婆成日 包租婆成日著嗰啲咩透明底衫褲喺嗰個房間裏邊整電話， 喺個門口個珠鏈嗰啲， 係啊有珠鏈咧，咁過去幫佢整電話之後咧，阿包租婆就話咧個下體唔係個身好熱，就叫佢幫佢撥涼按摩，咁之後就屌閪，之後就飲好多陰精，再唔係就阿條阿包租婆放屁，咁咧就問我奶閪嘅時候會唔會咧導致呢個？ 我想問點解你咁記得咁多情 節？成日睇，睇得嚟次次都係包租公包租婆。 我今日咧喺呢啲咁嘅山明水秀嘅環境咧，我就發覺呢排幾晚嘅夜晚咧，我都聽到咧啲集體回憶啦，即係就快消失就係個富豪雪糕車。 咦？係咩？喂，呢度有富豪雪糕車咩？ 你估唔到呢度原來有富豪雪糕車，夜晚就 係咩？ 叮當叮當咁樣，我就好想走埋去買雪糕食。 咦咁好喎、 啊！聽聞咧，富豪雪糕車都加價啦， 加價 呢個通脹壓力。 唔係阿九婆好中意食富豪雪糕嘅，咁我以前住村屋 有幾多樣嘢買 嘅。嗱咁就有軟雪糕、蓮花杯、仲有甜筒。 蓮花杯係咪即係雀巢嗰啲 蓮花杯佢真係細細杯喎， 自己做嘅， 自己做嘅幾好食噶，又橙冰仲有橙冰，阿九婆最中意食橙冰， 係即係孖條嗰啲啊， 孖條橙冰，咁咧我只貓最中意食佢啲軟雪糕， 係 咁嗰陣時咧，話説我住呢、這個嗰啲叫做村屋啊，咁咧架富豪雪糕車咧就會停喺大約五分鐘，即係你跑步五分鐘嘅路程之外嘅， 跑到佢開車走， 我話俾你聽，阿九婆咧一聽撚到咧就即刻趌起身。喂，狗护士有雪糕车，快啲去买雪糕。 啲人好癫咗，叫点解好快走出嚟？ 好快啊！咁咧， 钱 我话俾你听，就攞住啲钱着条波泳咁走出去，好似你今日嗰条咁。咁咧就一只手攞几多杯，一只手就因为我哋 好似唔使钱买， 好似唔使钱买，一只手咧就攞两杯。 其实呢啲 咁就攞四杯， 都卖咗好多钱噶。做呢啲其实 应该卖咗几多钱噶？咁啊夹住四杯雪糕系咁跑翻嚟啦，屌！ 咁但系听闻你只猫食咗都 食咗一次屙烂屎之后唔食，肚痛啊！食完之后个肚咕咕声啊！ 集体回憶咧，我就諗起仲有啲嘢咧，就係、你有冇見過嗰啲咧玩具咧鐵嗰啲公雞山？ 我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！ 啲又 好好撚貴嗰啲，而家幾千蚊一個啊！屌！ 我諗起呢啲咁嘅嘢。 唔係，仲有一樣嘢咧，細個集體回憶有一樣嘢好中意嘅。你以前細個有冇睇過磁力鐵甲人啊？ 係有 磁力鐵甲人咪講嘅， 個拳頭飛出嚟 啊！係啦，你都有講，係拳頭飛出嚟嗰個啦。嗰段對白我仲記得，大家要聽我講啱唔啱啊？係喺1998年，地球已經發明咗呢個磁力機械人，外星人又要偷襲地球，又呢個磁力機械人為大家研究地球。1998年，我話俾你聽，1997年我睇回歸，98年咪話機械人啦，閪人都唔見到過，到而家2008年啦，咪話機械人。 呢段嘢好似冇再報過㗎啦。 我話俾你聽，佢嗰陣時七幾年就以為98年有機械人，98年就真係周街閪人，到而家周街唔係話周街啊，屌你老母全世界都係閪人啊！2008 咁話，咁咧就呢個集體回憶咧都好撚～搞嘢，你聽 唔係細個你有冇食孖條啊？ 咪嗰薯條 係啊， 有啊。 阿同阿哥、阿家姐， 最近呢幾年都有吧？而家呢 近呢幾年有孖條咩？ 都有，就耐唔中好難先揾到嘅。 冇啦，冇孖條啦。 同埋預記，我知有集體回憶嘅綠寶嗰啲嘅紙包飲品啦。 綠寶未，唔係好耐未飲過咯。 有最近有喺預記有得買。 係咩樽裝嘅飲過？以前好中意飲綠寶橙汁一樽。 我話俾大家聽，最近飲翻唔知點解好撚難飲。 屌你橙汁嘅難飲，細個冇嘢飲就話飲啲乜嘢啫。 咁咯。 同埋阿媽咧，細個最中意做咩咧？喂，你食過細個咧？攞呢個，因為我窮啊。 係。 阿媽最中意做咩咧？呢個牛油雞蛋撈豉油， 哇！撈飯冇啊，阿媽就撈豉油飯，豬油冇牛油落豬油， 係啊，佢撈好撚大盤，冇餸， 係 咁咧就食啦，食好撚耐。咁呢啲 就諗起集體會，就諗起咧大地牌嘅烤褸 啊，大地牌烤褸同埋雷電牌底褲啊，白色嗰啲。 我菊花牌， 屌你老咩大人大姐，我話咩得？我哋而家要換衫翻工， 又唔凍又唔剩嘅大地牌烤褸喎，又重喎、 啊，又重又唔暖啊嘛！屌你， 唔知點解嗰陣時可以渡過咁嘅難關。 同埋嗰陣時咧，及嗰啲女同學咧，嗰啲薄褸咧，咪嗰啲肉色嗰啲咧，而家冇人戴噶啦，我諗嗰啲肉色嗰啲厚邊薄褸咧， 哇！嗰啲好厚嗰啲底褲咧，好似排球褲咁， 睇撚到溝都硬撚埋，而家咩買都買唔撚到。嗰陣時吸撚到，哇！屌你咁正啊！ 呢個集體回憶真係俾我哋好多。 同埋嗰陣時吸邊時都卡底毛，以前啲女唔撚睇卡底毛，唔知點解。以前邊時最撚中意唔睇卡底毛。 集體回憶啊，都俾我哋好多呢啲咁嘅回想啊！ 好笑。 好似頭先你同我經過嗰啲舊式村屋，仲有係嗰鹽水鐵窗。 係啊係啊，鹽水鐵窗啦， 真係都幾。 同埋我而家著緊你大哥嗰對人字拖拖鞋。 以前咧係嗰只咩牌咧？ 咩牌？ 嗰只叫係咪 飛馬牌？ 飛馬定斑馬？ 飛馬牌 係好硬， 好硬底啊嘛！ 踢爆人哋個嗰個上五寸下五寸 啦！哇！以前嗰啲真係屌你個車胎底！以前我著過啲係你著過綠色嗰只綠白色未啊？即係上面白色，下面綠色，好撚硬啊！嗰只 嗰啲踢到人哋上五寸下五寸魚 嘅。係啊，可以我哋踢波噶嗰啲即係。 喺中秋節咧踢呢個碌柚火球都係集體回憶㗎。 刀立， 刀立啦， 刀立屌你嗰啲 冷板嗰度踢碌柚火球啦。 碌柚火球未踢過喎。 我將啲碌柚皮同埋嗰啲咁嘅嗰啲威士布啊， 咁撚癲 就威士布就浸咗落火水度先，然之後咧碌柚皮。我聽講碌柚皮咧就好似曬乾佢得㗎啦。 呢個撲街恐怖分子嘅， 將嗰啲浸過火水嘅威士布攞個碌柚包佢啦。然後上面咧就炸好佢，一點火就夜晚一齊吹住嚟踢。踢完之後咧，有兩個效果。第一就係嗰個腳會黑曬。第二咧就係會會咩咧？就係會呢一個甩曬啲腳毛咯。 哇！咁啊，我好甘喎，甩腳毛，唔係甩腳毛都唔甘。最甘係咩嘢咧？最甘咧就係你踢個火球嘅時候，個火球飛撚咗出嚟。係咪有人叫你咧？ 係嗌我林肥啊！ 哇！呢附近啲村民都對你唔錯啊！ 冇錯，嗌我林肥啊！ 唔係，仲有一樣嘢咧，細個就係夾呢個隔離位啊，嗰、那個同學仔條底褲啊，同埋咧，嗰啲同學仔嗰啲花名咧就係隔離，唔好意思啊，夾隔離位女同學條底褲啦，通常夾嚟夾去都係排球褲啦，同埋嗰啲同學花名通常係叫嗰啲乜撚嘢， 跟住啊， 唔係烏蠅啊，失乸啊，有一個集體回憶我想講，細個咧有個同學仔個花名叫馬王。賽馬個馬，一個王個王，點解叫馬王呢？我話俾你聽，個撚樣咧，細個好中意做咩咧？拗袋即係我哋聞， 有咩同馬王咩關係？ 嗱，我話俾你聽，你坐喺張凳度拗袋嘅時候，好似騎馬咁，坐喺學校啲凳嗰度，佢真係咁拗喎，拗啊！哇！我屌你老 母！我問過馬王點解個袋咁問嘅， 我唔撚知啊！我哋日日睇佢個撚樣係咁拗袋，我話俾你聽，一堂裏面佢拗撚完之後咧，好撚滋味喎！你知唔知攞隻手嚟做咩？將一張台我哋聞。哇，几捻恐怖！佢啱佢冇个，佢吻嗰个动作恐怖。 咁你同我吻，我有咩感 觉？呕啦！我又唔见女同系咁勾喎。如果女同系咁勾，就借只手嚟吻啦。 想问下马王而家仲有冇女朋友？几多份？ 我唔知道，好捻耐未见过马王。点解咧？ 唔系，我想问下啲鸡，如果做佢生意都几捻恶顶啊？ 唔系啲鸡都唔恶顶啊，最恶顶系边个？最恶顶系佢老婆，第日结捻咗婚。佢坐喺張凳度食飯嘅時候就係咁推騎，推騎之後勾完就攞嚟聞，聞完之後先攞隻筷子去食飯。哇！真係叫你嘔心。啊！ 咁啊話，就算最近你個電影節完咗，有咩得益咧？我想問。 電影節完咗最即係我有睇電影節嘅習慣。係。咁咧，今年電影節咧就發覺 會俾啲集體回憶感覺嘅。 唔係集體回憶係咩咧？都係見到啲閪戲， 睇嚟就冇出息， 都係冇出息，都係啲閪戲。 聽講一晚裏面得嗰間戲院唔好睇得兩三張飛買咗。 唔係而家冇啦，而家冇，以前就係。 你都係其中一個客人。 係啊，以前就係，即係嗰啲戲院真係夠撚膽死，即係真係得兩三張，即係兩三個人睇戲啊，得幾條友買飛啊。而家唔係，因為 電影節而家咧就顧及咗大眾嘅口味啊。佢俾好多啲即係人咧去睇戲嘅時候都係即係。 係因為商業化咗。 商業化咗，因為而家唔係唔係，而家係有限公司嚟㗎。啊。即係而家誒唔係政府搞㗎。 咁但係拍啲戲質素都咁樣閪。 因為佢揀㗎，拍啲戲嘅質素唔係揀嗰個人啲戲，揀嗰個人啲口味真係閪啊。 啊咁樣。 即係佢特登揀閪片翻嚟迎合啲大眾口味啦。 有冇啲乜嘢今次係令你一個最深刻嘅印象咧？ 最深刻印象就係唔知點解唔撚見個導演出嚟想斬柒啲導演啊！屌佢老母有啲，同埋一樣嘢我話俾大家，我話俾大家聽，阿牛醫生，佢電影節你係見撚到撚到啲文化人，唔知真定假，扮定堅啊！哇，嗰個女咧著撚到屌你老母，好似幾廿萬，即係嗰啲文化大學生咁。但係我話俾大家聽， 一定係老好老波。 咁通常係老波啦。 咁啊，即係代表係文化 啦。咁啊，咁及當中咧就即係好想伸隻手落去，但係又唔撚夠僵。 唔係佢哋冇文化㗎呢方面，你冇搞佢咩？告佢真係有文化告。 唔係佢有文化去展露自己，但係冇文化。但係佢又好有文化地去告察你，屌你！但係我驚佢一擰轉面，我屌你老母啊！你個冚家產，屌你咁生好波，我驚係咁啫，屌！ 今年即係好似聽你都好似冇乜特別咁啊！今年 冇啊，冇乜特別睇咧，都好撚多閪戲啊！同埋嗰啲戲已經係冇任何令你反思嘅地方。 好似今年比上年仲差咗啦。 因為揀片嗰啲人有考慮，即係呢樣 有顧忌啊， 有顧忌，即係唔夠膽劍走偏鋒咁緊要。 咁啊係。 同埋咧，集體回憶，我想講一樣嘢。喂，你鹹濕書咧，你以前咧通常買鹹，你有冇睇鹹濕書嘅習慣？ 但係咧，通常我冇錢嘅，現細個咧就會睇人哋咧報紙佬抌落後巷嗰啲咯。 執嗰啲鹹濕書啊！我話俾你聽，執嗰啲鹹濕書最中意睇。火麒麟多公仔，第二本龙虎豹，龙虎豹啲字，有一个作者咧， 都系本地人多噶啦， 本地 制作。 我想讲 先有样， 我想同大家讲有一个作者，我真系好欣赏佢，叫小苏文，有冇睇过佢嘢？小苏文个捻样咧，就叫自己嗰篇文章咧写咗差唔多六七年啦，都叫万能插苏。 系点解咧？ 话说个捻样插人又得，俾人插又得嘅。咁你有一次咧，我就睇佢屌屎翻，咁咧就哇咁撚勁嘅，後屘睇睇下先知，原來兩個男人屌屎翻，我屌佢老母快，之後我到因為中學畢業，我老友咧就真係入撚咗呢個龍虎豹。做呢個即係寫嗰啲寫稿嗰啲，咁咧佢又負責印下鹹書，咁我老母講一句好得意，喂你唔好做啲嘢，點解？ 點解咧？ 傷身，佢啲嘢 我好辛苦㗎， 佢啲嘢睇住啲嘢撚傷身 咗， 咁之後咧我就成日今日有啲面粉糊泡底，幾開心。 我哋呢排啲網友有咩特別嘢照顧啊？ 冇啊，網友啊， 留咗言就話唔得閒復， 唔得閒復啦。咁啊有啲網友講咩啊？你記唔記得？ 冇啊，都係冇乜特別嘢，都係最近話嗰、那個整隻眼嗰個網 站。係啊係啊，整隻眼都介紹咗， 唔知佢隻眼整好未啦？ 唔係整個機械眼啊，可能。 今日有一條拎新啲嘅，就話聽兩段聲音，但我未得閒聽。 咩嚟㗎？ 就叫兩個唔知咩嚟㗎， 好似罵戰啊，有啲 罵戰嚟嘅，係咪關於我哋嘅咧？ 唔知啊，不過我覺得做網台一樣嘢開闊啲啦，你個心態太緊張嘅做。 我哋話之你啦，中意講就講，唔講算唔算？ 啱啊，即係你如果即係太緊張嘅，做唔到網台啦， 唔需要太顧忌。 不過我想問下你咧，細個咧，你發唔發覺一樣嘢咧？著啲底褲咧，通常著撚到開撚曬花咧，即係個邊 嗰度。我仲有幾條喺度好舒服㗎。 阿媽會穿條橡筋落去。 有兩種㗎，一種咧就係厚嘅橡筋， 一條過。嗰陣時我阿媽咧就話， 有陣時一啲好著著會跌咗落， 會跌咗嚟啊嘛。同埋你同大髀嗰個咧，咪有啲橡筋爆開嘅。嗰陣時我阿媽咧就穿落去，我話俾你聽，穿三條橡筋，但係條褲已經洗到歪撚曬，咪好似燈籠咁撚樣。 啲人都唔夠慘，最慘係高住大髀嗰兩條好緊，上面嗰條好鬆。你會跌咗落嚟，跌唔曬， 成日休底褲嘛就， 好辛苦啊，最得 真係攞嚟。 唉，我哋差唔多啦，我哋今次呢一集。 仲有想講一樣嘢， 你想穿襪頭？ 你細個咧著嗰啲襪咧，鬆撚曬咧，阿媽咪左縫右補。 你係咪講阿花哥個？ 唔係，你冇講啊！屌你斬鳩你阿花哥。咁之後咧，阿媽會點咧？阿媽穿條橡筋落去，但係對襪咧已經係墮落嚟噶啦嘛，已經墮落噶啦嘛，咁對襪。 法會變成一個咩樣子呢？你見到咩叫燈籠咧？即係總之係身著緊咗三個燈籠喺身。你條底褲係燈籠，兩對襪係燈籠，哇！真係笑到。 最難都係女同學嗰啲，搶高襪嗰啲最難，因為 攞膠水黐㗎。我隔離位嗰個真㗎， 因為嗰啲襪係好容易。 係啊，同埋佢點咧？隔離位嗰個女同學點咧？佢攞啲白膠漿啊，黐住嗰個氹氹轉，因為冇錢嘛，細個哋好撚慘噶。同埋細個女同學通常 冇腳毛咯， 女同學通常好少腳毛。 唔係佢咁黐住一蚊，就更加冇啦。 屌佢還都剃噶啦，屌！同埋咧，以前啲同學，以前啲同學仔冇錢啊，著親啲底褲咧都係嗰啲排球褲之類之類。我而家及佢兩妹有一次，屌你老味！嗰日呢個 唔知阿妹仲著唔著長襪嘅啦。阿妹唔著襪㗎啦，而家 阿妹我好少見阿妹著長襪喎。你我以為你問阿妹著唔著底褲， 著腳跟都著唔著㗎。 我話俾你聽，有一次咧，同阿妹行 H&M， 阿妹就話買 underwear， 咁咧嗰啲 underwear 咧。以前睇係覺得好性感，但係而家睇覺得好撚多布，因為阿九婆著嗰啲好撚少布嘅。 咁阿妹著嗰啲係咧？ 阿妹又講一樣嘢，佢話咧，當你呢、這個即係性生活唔如意嘅時候，你就唔會買 underwear。咁啊，代表咗一樣嘢係咩呢？就是、你冇拖拍就性生活唔如意啦。 咁即 係 佢唔著㗎啦？ 唔係啊，冇拖拍嘅，屌你咁著唔著冇乜分別。哦，曬撚氣。咁好啦，我哋大家講 買啲底褲俾阿妹咯， 都好啊。同埋咧集體回憶，我阿九婆咧，我以前識佢嘅時候咧。著嗰啲 薄褸 咧，肉色嗰啲大薄褸咧，跟住我抄撚翻個出嚟，燒撚咗幾撚耐。 咁係咧，佢有冇？佢知唔知啊？ 抌拆咗啦，佢即刻攞啦出嚟。嗰個薄褸嚟防彈都得， 尖㗎， 真係尖㗎。 咁我哋唔阻大家。 好啦，係咁先，拜拜。